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因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偏南风1到2级，气温0到6度，相对湿度45%。今天下午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1到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来看今天天气还不错，示意各位出行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寒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来到2018年的3月7号11:33:0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春天已经来了。但是天气依然很寒冷， 你看看冻的这 CD 机都保持 CD 都打壳了哈、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是春捂秋冻啊！ 什么叫战暖还寒？ 对， 现在就是， 希望大家是防风保暖哈、啊，千万别着凉、但是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跟凉跟冷没什么关系，一片都是阳光灿烂的海滩，七色土的世界。 是的，你知道有多巧吗？昨天不是我们的亲切的瓦妮拉姐姐来了吗？她是昨天刚分享完赛事儿，然后我说那下一个目的地，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去毛里求斯？她说好，对呀、她说下一个目的地就准备去。然后 瓦妮拉， 对，瓦妮拉姐姐。然后今天我们就分享的是毛里求斯。 是的，是一个免签的国家哈，离非洲挺近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 对， 颜值担当， 没错，也是非常勤奋的，如小蜜蜂一般的正能量。 欢迎！ 哎，各位好，各位好啊！过这个一年吧，又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是的，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依然是这么的美丽。 带着毛里求斯的阳光来到了直播间， 对， 刚刚回来是吧？ 对，刚刚回来有两三天吧。 你看看 我这个肤色， 新鲜吗？新鲜的这个气息和反馈。 对对对，从肤色上就能直观的感受到。 小麦色哈，其实不管怎么防护，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地方，都会被晒黑的，是不是？ 对，那是肯定的，因为那边阳光非常强烈吧。 强烈哈，也没有什么遮挡。 对， 去了一趟就要享受阳光的抚慰，对不对？ 对呀。 今天我们要说毛里求斯这趟行程，你的感觉怎么样？辛苦吗？觉得？ 哎呀，完全不辛苦啊！ 完全不辛苦。 对对对，这基本上 就是待着， 最享受的一个了吧。 哇，最享受的一段， 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哈。 是的，我刚才对翻遍了他在毛里求斯的朋友圈，给我气的差点没屏蔽他。 让人羡慕就对了哈。那就让我们的这个正能量稍事休息十分钟哈。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正能量同学精彩的毛里求斯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咱们周一的时候说了油菜花， 对，油菜花， 对不对？今天婺源榜上有名， 婺源说了啊，我们正式可以开花了啊。 是的，迎来赏花期。 是的， 记者是闲不住的，从江西省婺源， 记者挺忙啊， 挺忙啊，天天的飞来飞去跑来跑去嘛， 不忙。 从江西省婺源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一年一度的中国最美乡村婺源油菜赏花季即将到来。今年婺源平原地区油菜花盛花期在3月10号左右， 这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 像江陵等地区的盛花期为3月15号左右啊，消费者全日是 个节日， 看晚会啊！ 是的，那婺源县旅发委联合县气象局发布了2018年度婺源油菜花花期预报， 有花期预报， 花期天气预报。 嗯， 据报道，今年婺源县平原地区油菜花初花期在3月左右。江陵、黄陵景区因为海拔地势较高，受局部小气候影响，初花期推迟到了这个3月15号左右。3月5号左右。平原地区盛花期呢在3月10日左右，而刚才说到的两个地区是盛花期为3月15日，那4月上旬呢，婺源县油菜花进入了花末期，这个时候有对油菜花雨啊，大家要注意。 感谢女主持人。 是的，不客气啊。 该我了啊。今年来婺源大力实施旅游加工程，推动旅游与农业、体育、民宿、医疗、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了全域的旅游新格局。 是的，都是全域旅游了。 对，本次婺源的赏花天气预报播放完毕。 对，就播报到这里哈，大家呢可以自行的去带好你的雨具， 是的， 可以赏花了， 感受婺源的漂亮哈。 嗯。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打引号的前途，一般是前途似锦。 是这个钱呢是金钱的钱。 是的。 对，这个前途是什么呢？ 怎么回事？ 海洋旅游业快速扩容，这个前途开始显现了。 海洋，那是潜水啥海鲜哈？ 对呀，大龙虾。 对，大龙虾。伴随着近年来潜水游啊，这个游艇、海钓、南极游等新型的旅游产品逐渐的兴起，海洋旅游新业态潜力得到进一步的释放。释放到三月五号，根据国家海洋局发布了1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7761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3991亿元。据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和经济司副司长沈军介绍说，第三产业占比呢较上一年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什么呢？海洋交通运输业及海洋业增速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海洋旅游还处于成长的阶段，管理规范还不够完善。 哎，这个倒是。 此外呢，由于许多滨海旅游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对？这个生蚝挖一个少一个，是吧？ 是啊，生蚝挖一个少一个，那椰子也是挖一颗少一颗呢。 在发展过程当中还需要给予充分的保护。 对，那海洋这个就是海洋旅游都包括哪些呢？据介绍，海洋旅游它是指在海滨地区、近海、深海、大洋等各种旅游休闲活动都包括啊，包括什么呢？海洋旅游建设、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区域，让大家去体会浪漫的感觉。 是，哎、哦，我在想这几天出度假村了吗？ 嗯，出去了一趟。 哦、对，嗯，出去就出去一趟。 然后， 对，这果然是我跟你说休闲度假的。 另外一半说、嗯，咱们出去走走呗。 对，别拍照了。 行了行了，去吧。去哪儿了？商量着去到哪里？去 我们其实包了一辆车， 嗯， 就是酒店给我们联系一辆当地的出租车， 嗯、 然后我们跟他谈好价格之后，嗯、商量了大概三四个这么一这个 点 儿，一个点儿就来了、 啊， 他要拉着我们去。 嗯、 啊，其中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一超市。 超市 对、嗯，他那块是一个很大的一超市，就是可能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啊， 嗯、 我觉得会毛里求斯湖会有点啊，有点。稍微有点破败啊， 了解，不可能有这样的超市。 对、 哦、 对，但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还挺好的，生活条件已经挺高的了。 什么样的超市？ 嗯，就很美式的大超市， 哇、 哦， 很美式的大超市， 美国范儿，美国范儿，两足个大， 扁平，巨大， 哦、一层的， 对、 哦， 只有一层， 铺开了面积， 工厂，哦、工厂， 这不工厂店吗？ 嗯、 这不是宜家吗？挑高八米。 这个超市离着那个、你们那个酒店远吗？不远吧？ 距离不近。 哦， 距离并不是很近， 嗯、 但基本上那块算是他当地的市区了。 啊，市区的。 对、嗯、对，所以说还是要去踩一下。 是的，因为市区一般来说就是建筑物会比较多，然后人也比较多。你觉得整个就是毛里求斯它的就是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它城市是现代化的那种吗？ 还是以自然为主、 嗯、 啊，自然为主。 它那边的就算是市区吧，也是以那种低矮的平房为主，没有很高的那种楼房， 嗯、 然后有绿色呀、水池啊，人们都很 happy 啊， 就比较淳朴啊， 对， 嗯， 哦，原来是这种风格的， 对，挺好， 嗯、 挺贴近的哈， 对， 因为毕竟是非洲那块嘛，对不 对？ 对 对， 已经是最红的一个地方了。 已经是网红景点了，咱们就别挑了啊！ 是，这几个景点除了超市是购物补给的环节，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感受？比如说上上山啊什么？ 有没有逛一逛它 的 街区什么的？ 有吗？ 嗯，我们那个出租车司机特别 当地人， 对当地人、 嗯、 啊，当地人啊， 特别逗。然后呢，他会一路上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他的生活， 用英语聊。 他们说法语，但是他们会英语 啊，英语啊，英语 的。对对对、 嗯， 然后因为我男朋友比我英语好，然后 真厉害， 我们两个就 主要用途是这个 对，主要用途 翻译。 我跟你说，他男朋友此次的这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拍照，一个是 翻译。 对， 怎么样？他都聊什么呀？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就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人的就状态特别好， 啊、 我特别喜欢。 你 看， 他不会在意你是一个外国人、 啊、 或者是有没有安全那种， 啊、 上来就跟你聊、嗯，哎，欢迎来到毛里求斯， 啊、 问你，哎，你觉得毛里求斯怎么样？ 嗯， 正常吧。 对对对， 他会问你从哪里来，这、 嗯、 都很正常。 对对对， 嗯、 都是套话。 对，后来他就跟你讲，我女儿可能在法国留学。 嗯， 对，人家不是炫耀，他不是炫耀那口吻。 这哥们儿、嗯，我女儿可能在法国留学。 未必吧 ，哎，法国市区南边都不一定啊，法国留学是对的。 啊、是、啊啊， 可能有个女儿。 对啊，可能有。 我 那个是 唠家常就对了， 对，就状态特别好， 亲近感。 还有推荐就是这块是我们市区、 嗯、 什么吃的 介绍，嗯、 对、 嗯， 其实他有点像导游 大使 哦、 嗯。 他们你觉得是经过正规培训过的吗？没有， 就聊家常呗， 聊家常就纯属用那个亲情打动你、 嗯。哎呀妈，亲情大妹子。 他会推荐一些景点，比如你们订了三个景点， 会 他们会说、哎、这个也不错，要么你去看看，有这样的即兴的推荐吗？ 会 有啊，临时的、嗯、 还挺专业的。他那个、 哦、 那边的出租车主要是就是正规的出租车、 哦、 酒店叫来的、 嗯、 他都会有一个名单、 嗯、 名单上都是大概有那么二三十个吧， 选 就是当地的一些你想去的景点 哦， 什么所谓的购物街、 嗯、 还有什么那个印度庙、 嗯、 因为印度的人还挺多的、 嗯、对，好多印度的朋 友，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印度庙，然后还有当地的像我们提到的这超市、 哦、 嗯，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酒店都有 嘛， 哦， 看看酒店也不错， 这样的， 因为毛里求斯有很多不同的酒店 有 区域也不错啊，有五星的，有民宿，看到那统计一下啊，有、嗯、黑河区，来、 okay, 黑 河 区，对、 啊， 还有这个对，有俩酒店特像名，要么叫贝尔马尔帕尔马尔、 啊、 马埃堡的城堡区也有啊， 还挺多的 经济区， 嗯， 大家可以去走走，觉得挺有意思，而且那个土地也可以看七色土嘛， 对， 真没看、 嗯。但这次你们选择几个了？就是他那单子上你们有选择吗？ 就三四个， 我们选择了。 四个， 是你自主选的，还是他推荐的？ 他都可以 啊，推荐。 他跟咱们其实国内还是有差别的， 嗯， 他是你想去哪个，我都给你去， 嗯， 但是呢，我会告诉你大概时间点， 嗯， 哦，我们今天晚上最晚8点收车，你得保证我回来。 明 白了， 他就按天去算这个钱，不是按景点算钱，是我这一天多少钱，随便你怎么逛。 按小时， 按小时，对，这样比较精确哈。 对， 或者 对， 或者我之前听朋友说，他们也有就是按看活的。 看活的， 对， 熟练不熟练， 就是跑着几个点或者怎么着，你跟他谈一价格，哎，行，那行就干。 可以商榷， 对。 啊，他也有这种哈，对，反正就是灵活一些，比较变通。 嗯，您刚才说在酒店的区域当中吃饭呢，就是各种风格的都有哈。你这出去难得一趟，体会到当地的一些风格了，有吗？这个表情告诉我们是， 对，有的， 有的， 嗯，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是你在酒店里面就可以体验到周边的国家或者是它特色的吃的， 嗯， 因为它每天晚上，晚餐的主题都 不 太一样， 嗯， 可巧赶上我们第一天晚上到达的时候，它当天的晚餐主题就是当地的美食 啊，当地美食， 对， 哎，这个不错，那得好好品尝一下， 都有啥玩意儿？ 对啊， 以鱼为主， 以鱼为主。 对，我就没见过那自助餐上一个就是 烤全鱼 一米的大盘子， 哇， 上头放了一个就是抛开的 鱼， 特别大的一条，像应该是鲷鱼， 鲷鱼， 哦，鲷鱼， 两边很大，然后大家可以分着吃，这都不算完，然后还有一人一条大概20-30厘米的那个鱼， 也是 烤 好 的，你可以自己拿。 天哪，说的我好饿呀！烤鱼啊， 那个鱼就风调雨顺嘛。 对对对， 挺好挺好。 对，除了鱼，像什么这个龙虾啊什么的也都有是吗？ 龙虾没有， 龙虾没有。 印度才应该 有小虾， 还 有 小虾， 还有一些当地的像牡蛎啊， 以海鲜为主。 对，海鲜为主这样的一顿大餐啊，那当地的做法，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以烤为主，然后它会给你拌上当地一些香料 啊， 还有可以，比如说像辣椒啊什么之类的。 好吃吗？跟咱们的口味 味道怎么样？ 相近吗？ 你要说相近，其实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像，因为毕竟烤的方法可能差不了多少。重点是那个香料，它有点像，有点介于就是印度菜， 酸咸， 有点像印度菜，偏就调料香料很重，而且味道很重，还有一点点辣， 有点辣。 嗯， 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时候，就去体会美食嘛，哈。出去玩没吃吗？出去玩那个跟那个师傅一起没有吃 啊？我们当在那个出去当天吃了一顿那个咖喱， 咖喱 对， 当地 咖喱 哦，也是因为当地的印度人比较多，所以有这个 对， 他那个咖喱。 我特别爱吃咖喱啊！我们当时他那个咖喱其实还挺好玩，因为我们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那种小小的小吃，就是不用吃什么大餐或下馆的那种。 对对 对， 我们就在那个超市里头有一个类似于面包店的地方，然后买的这些小吃。然后他那面包店吧，跟咱们那有着本质的区别。他那有点像卖的那种主食，就咱这儿那个主食商店似的 啊， 也灌馒头花卷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他那面包就是主食，就相当于咱们的馒头， 他们会把饼里面裹上一些料，再把饼炸了，可能饼外面会裹着蛋清或者是淀粉再炸， 味道 还不错。 哎，这个好像还不错哈。那蘸着咖喱吗？ 会有咖喱酱 啊， 那里面那个馅儿是有咖喱 哦。对，这是我感觉毛里求斯。如果你要是当地的这些小吃或者是它的那个菜，也没有很多的品种， 对， 基本上都是以海鲜为主。那你们这几天就是在酒店里面的时候，都赶上什么主题的餐了呢？有中餐吗？ 中餐有， 也有 中餐是每餐必要保证的。就是因为会有，他会有中国的客人，其实还 挺多的， 很受尊重。 对对 对，然后每餐都会有西餐、中餐，大部分会有一个主题区域，这个主题区域我们赶上了印度的，土耳其的，本地的，对， 哎，真是都是特别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 对对， 全面展开世界，招呼朋友来做客哈。 对，我之前就是看那个。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圈有一个那个是什么激光啊还是什么那个手绘的， 这是公益品吗？还是表演？ 那个 是一个 是写字的那个， 对，写字的那个， 那是 在毛球吧？ 对，那个是在毛球，就在那个大榕树下面。 那可浪漫了呢！ 怎么听一下？ 对，就是你就是咱们那个魔幻笔 光绘， 对，光绘 对，他可以直接写出来。那谁怎么写的呢？我也不知道。 什么风格？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想跟我男朋友在毛球留一点纪念， 嗯， 也是碰巧， 嗯， 我们带着相机来，但是因为天太黑了，并没有拍到一开始想拍的东西， 嗯， 但是后来研究了一下，好像能画，就是能拍光绘， 嗯， 对，因为曝光时间很长嘛， 哦， 嗯，然后因为我就把那个手机的， 哦，了解了。拍照， 对， 哦， 拍照， 对对对， 哦， 一 个厚的那个镜头， 是， 全部灯打开，然后就是 画嘛， 写字， 对，曝光长一点，对对对， 写了半天， 了解了解了， 对，那个还是挺浪漫的，特别浪漫。 是是是， 其实我看那个朋友圈，就是除了白天哈，白天的那个美景，自然就不用说了，都是在海边啊，碧海蓝天，有椰林，晚上也很美。那晚上它就是这个酒店度假村热闹吗？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安安静静的，听着虫鸣鸟叫这样的风格？ 它这个度假村其实还挺大的， 嗯， 因为它分为热闹那区域跟不热闹的区域。 哦， 你可以自己去，都是人多吗？你们去的时候？ 还挺多的，我觉得应该算是至少得满了多一半了。 嗯， 哦， 满了多一半。 你感觉去热闹那边多，还是去冷静那边多？ 我都去了， 都去了。你跟我说说呗，冷静和热闹是什么样的区别？ 你更喜欢哪个？ 啊。 热闹的是属于他每天晚上有表演， 哦， 就是当地人穿的就是那种草裙啊， 嗯， 就是带着树叶啊， 嗯， 就玩火， 嗯，火圈什么的， 哎，也是在沙滩上吗？ 在沙滩， 嗯， 然后放着当地的音乐， 哦，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蹦啊跳啊， 哦，挺好挺好， 这 是热闹的， 对， 嗯， 发泄很好，参与感很好， 嗯。 在可能我个人啊更喜欢偏那个安静一点， 嗯，对啊， 是我的意料哎， 是吗？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呢。 怎么会安静呢？ 毕竟你白天那么热闹，是吧？ 哦， 要沉淀一下， 哦， 对，晚上沉淀 思路， 然后就是跑到了榕树下进行思考。对， 那个安静区域在哪儿？一般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它那个沙滩特别大，基本上就是它那个热闹区域是连接着度假村的，就靠近度假村这边的海滩。 嗯， 安静区域就是你接着往那边走， 哦， 走好远。 嗯， 然后沙滩特别细， 嗯， 可以躺在这个沙滩上。 有光吗？ 对啊，有光吗？ 嗯，有光， 有光， 会有酒店的光， 啊，照明。啊， 对，有月光也很 啊，也很浪漫， 也很亮， 超美。 对， 主要是月光。 嗯， 哦，哎，那星空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吧？ 还可以，还可以， 哦， 因为它是南半球，看的是南半球的星空。 嗯， 是的，还真是啊，南斗七星，不是南半球吗？ 男朋友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因为你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出去吗？ 嗯， 他跟你是步调一直一致，还是自有自己的？比如说，我能去热闹那边待一会儿吗？他有这样的分开的时候吗？你们两个 差，我们俩差不多 啊，都是步调一致的， 都是先在酒吧那儿聊聊天， 嗯 啊，然后去热闹那儿跟人掺和， 嗯， 督导一下，然后就跑到那个 对。安静一会儿， 溜达，可能是在沙滩上啊，沿着海溜达一下， 嗯， 有可能是躺沙滩上看看星空， 嗯， 然后互相吐吐槽， 非常好，非常好。你跟他去过的就是目的地当中，海岛居多还是什么风格的居多？就你们俩同行的这个目的地当中， 应该是海岛居多吧？ 海岛居多， 嗯， 哦， 你俩不是刚从夏威夷回来吗？ 对对， 嗯，对，全都是海岛， 喜欢海岛， 嗯， 海岛控，嗯，那就步调比较一致， 嗯， 还算比较一致。 是的，对，其实在这个酒店呢也是度假村体验了很多。那另外一家酒店呢，它的风格跟这个差得多吗？ 不多，基本上都是以那种高大上啊， 嗯， 白色休闲啊， 嗯， 那种浪漫为主的， 嗯， 哦，风格建筑风格什么的也都是一样的， 以木头为主， 以 木 头 为 主 ， 很自然的那种， 对，好有热带风情啊。 是的， 对，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来来来， 关于毛里求斯哈， 嗯， 这个菲尔说，哎呀，上班挺辛苦的，嗯，不想工作，只想环游世界，下一站啊，去成都啊，秋园 啊，对， 吃饱了然后转机毛里求斯。 哦，你看看， 是 真是 安排不错， 在成都转机啊，不错， 是的，是的。 来看下一个，下一个说什么了？ 美 味啊， 文 文， 文 文说，毛里求斯的香格里拉度假村，然后优点是自助餐还可以，但是很贵哈， 嗯， 晚餐呢是450一位。 你们自助餐是包在里面的吗？ 人民币啊， 是包含里面的， 包里面 的，包里面 的。 哦， okay， 缺点是酒店的这个，他说了，酒店风景没有丽市的美岸漂亮。 你看看， 哎呀哎呀 ，LUX， 哎呀 哎 呀，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嗯，沙滩呢没有它细，完了丽市美岸的白沙滩沙子非常细， 嗯， 赤脚都不疼， 嗯， 香格里拉几乎都是石子路，没抢着好地方呗，香格里拉气死了，你知道吗？ 刚刚我们的那个郑亮说了，跟面粉一样，白糖一样，还真的是大家用户反馈了， 对， 是不是？ 非常细，嗯， 是四喜小丸子啊，这个这两天一直在找出去的时间和地方，纠结哈，啊， 嗯， 日本啊，宿务啊，新加坡，毛里求斯，土耳其。